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者阿们。感谢天父俾我哋机会又走埋一齐，求你继续明我哋嘅目，开启我哋嘅心，能够明白你喺圣经入边同我哋讲嘅话。喺个年龄之月入边，求你亦都帮助我哋喺年龄嘅兄弟姊妹，能够藉着你嘅援助、你嘅呵护，能够早升天堂同你一齐。以上所求因主受主之名，阿爸 阿爸。十二章咧就仍然系同十一章嗰个情况一样，系即系。啲猶太人啦，佢哋主要係法利賽人啦，唔接受耶穌基督嘅國，就呢個天國嘅嚟臨啦，就佢哋有啲反抗嘅嘅表現。咁十二章裏邊咧就好重點，好似咧就好多次講咗個安息嗰個問題。咁安息日，我哋喺其他兩個福音都聽過關於即係啲法利賽人咧反對安息日做一啲任何嘢啦嚇。咁呢個安息日嘅規律嘅問題咧，可能係咩咧？係馬道有意特別寫得咁詳細嚟到去俾當時嘅教友，即係點啊？或者話當時嘅教會好可能咧，啱啱新興發展咧，面對住猶太人嘅嗰種咁嘅情況咧，亦都。做一啲避免好多嘢，即係一方面係希望猶太人唔好咁反對啦，或者佢哋有啲人會接受啦。就寫開始，可能開始寫好多咁嘅所謂規條法律，入教會嘅點咁之類嚇。咁但係咧就其實馬頭想話俾佢聽咧，其實呢啲法律啊、啲規條咧唔係最重要嘅而係佢引用咗耶穌。在里面所讲的即是表达出呢连会失所颁布的法律耶稣都不同意就是安息日他不可以做乜不可以做乜这些东西就即是耶稣都不同意。耶稣看的人呢的价值和人的那种怎么说是法人的价值是同埋天主對人嗰種愛護咧，係遠遠超過法律嘅規條嘅，所以佢先後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再講出就係、是、即係法律係為人而制定嘅，唔係人咧到轉頭咧要即係下下咧要睇法律。當然，即係我哋可能咧喺呢度咧會出現咗一個所謂疑問都唔定啦。耶穌咪話嘅，佢話我唔係嚟廢除法律。而是来满全。咁昔日梅瑟天主透过梅瑟所颁布的法律，咁理论上应该满全嘛，唔系废除嘛。点解耶稣又咁咧？咁呢个可能大家会出现一个疑问啊吓。咁或者可以阵间大家谂下，究竟点解咧？点解会咁样咧？咁我哋咧读一读咧，就系第一节咧，去到第14节先。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开始捞煲啊，掏麦穗吃。法利塞人一见，便对他说：看你的门徒作安息日不许作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达未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饥饿时作了什么？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供饼？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也不准他亦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而是只许司祭吃的。或者你们去法律上没有念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反了安息日，也不算为罪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假如你们了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就离开那里，进了他们的会堂，看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他们问耶稣说：安息日可不可治病？为的是要控告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有一只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而不把它找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得多了，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的。于是给那些人说：伸出那个人，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一伸出来，手就完全如初，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讨怎样陷害耶稣，怎样除掉他。 咁就提到啦，人嘅精神同埋人嘅价值咧，系已经超过法律嘅。咁即系人系咁贵重啦，系咁重要啦。咁啲法律赛人咧就冇理会到呢一堆嘅嘢，呢、这个价值，而系睇到法律嘅重要。咁对我哋之前都提过，就法律赛人睇嗰个法律咧，搞到越搞越烦吓。即系本来系一堆规矩，佢将显现，为咗咩咧？为咗因为你有啲嘢究竟。我舉翻我哋自己諗嘅例子啦，手大揸點為之啱咧？邊為規矩咧？哦，咁你咪一餐飽兩餐唔飽咯？咁幾多為之飽？幾多為之唔飽咧？咁有啲人好大食嘅喎，咁算唔算食得多一陣咧？咁即係等等咧，於是咧就識好多咁嘅細節嘅嘢啦。哦，你守曬呢啲咁嘅規矩，就算手大揸啦嚇。念早禱晚禱，咩叫早禱咧？嗰十二點鐘係咪早禱咧？啊，朝頭早晏晝十二點之前念係咪早禱？啊！過咗十二點之後唔係早禱啊！而家教快鐘喎，衰咗，唔記得教快鐘，咁究竟係早禱咧？即係呢啲咁嘅觀念咧，好似話即係 set 咗細節之後咧，幫啲人，其實咧係令到啲人咧更多嘅所謂掣肘嚇，冇咗嗰個精神喺嗰度。咁啊，佢話啱先個時候咧，就耶穌喺安息日咧由麥田經過，咁佢嘅門徒咧就肚餓。咁、我哋知咧係而家法律裏邊咧，如果一個人冇嘢食肚餓咧，偷嘢食都唔係罪過嚟嘅喎。啊、即係如果佢真係餓到好犀利嚇，要救命啊！睇佢食唔食個罪過嚟嘅。咁啊，佢個門徒餓咗就開始咧去摘啲麥穗嚇。嗱、呢度咧當然咧，我哋想象之中話偷麥穗嚟去食，唔通就咁揸住喺田經過啲田地摘咗啲麥穗，即係口裏邊咧，可能佢哋簡化咗，即係其實可能摘咗啲咧嚟整一啲所謂好粗糙嘅午餐。啊！啲面或者係麵包，我唔知嚇。總之係咁粗糙嘅午餐嚟，煮咗嚟食都唔頂。咁於是就造成咗咧，就係話佢哋犯咗一個安息日唔可以做嘅一個規矩。所以法利賽人見到咧，就對佢話咯，對耶穌話：睇下你嘅門徒做安息日唔許我做嘅事。啊！這個、呢個咧係法利賽人主動咁指出。你已經做了，你犯了錯。嗱，呢個係第一個講安息日唔可以做嘅嘢。下低咧第十節咧，咁啊法利賽人咧即係又捉到啲痛腳咧，就唔捨咁放過嚇。於是咧喺第十節就話：嗰度有一個人咧，佢嘅手枯乾咗，就特登就去問耶穌嚇、安息日可唔可以治病噶？個目標咧唔係話睇呢個人可憐。要幫呢個人咁嘅咁積極嘅角度，而係佢咧要控告耶穌，因為佢安息日做啲唔應該做嘅事。佢哋認為咧，你治病亦係都犯咗安息日違反嘅一種行為。咁喺第一個咧就係、中途佢哋咧自己做一啲為自己嘅嘢，所謂自助，我自己做自己嘅嘢啫嚇。下邊咧就係、幫人嘅。自己做自己嘢咧，就似乎好似差啲喎。你黑下佢得唔得啊？你唔少得多啲得唔得啊？咁啊，但下邊咧幫人都唔得喎，即係嗰人嘅手枯乾咗嘛都唔可以幫人。咁於是咧就係佢哋睇個法律啦，睇得咁重要啦。咁耶穌就對佢話啦，因為耶穌嘅觀念、耶穌嘅睇法咧，全都係睇人係在於法律之上啦，所以就問翻佢哋用翻兩個聖經嘅舊約聖經嘅例子嚇嚟到去嚟話問佢哋，佢哋有冇讀過達味同嗰啲同佢一齊嘅人 肚饿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不等他们担心，直接耶稣提供了那个资料，他们怎样入了天主的殿吃了供饼，这个供饼呢原本是不准他吃的，亦都唔准佢同佢喺一齐嘅人食，而只系施者先可以食嘅。嗱呢个咧喺旧约里边咧就我哋可以睇睇下喺撒母耳记上篇21:4-7，那个标题咧就话写咗标题达味喺诺布求饼。佢话而今你手中如果有5饼，且你俾我，或者俾我。其他的什么东西，施者就回答达味说，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但是你的同仆们戒绝了女色，有没有戒绝了 女色啊？达味就回答施者说，当然啦，我们戒绝了女色，我出征时同仆们时常新洁，是新洁的，今次上路虽然为了俗务，但是今日他仍然是新洁的。于是施者就将圣饼给了他，因为那日在那里没有其他的饼，只有公饼，即由上主面前切下来的，为另换上新的公饼，即是拿了下来然后换上新的公饼，即是有那些这样的公饼。那为什么公饼即是他们只有呢度講咧明啦嚇，佢話冇其他嘅餅，只有呢個公餅。咁啊，呢個公餅只係俾施者食嘅啫嚇。咁然後咧，我再睇一個章節咧，就咩？就係立未幾嗰個法律上問題啦。立未幾24:5-9，立未幾24:5-9咧，就講公餅問題。你應該拎細面烤成12餅，每個係10/2握法，將餅排成兩行，6一行，供在上主面前的純金桌上，每行應撒上純乳香作為食物，當獻與上主的火祭，為獲得紀念。每安息日應將餅不斷地供在上主面前，这个是以色列子民因永久的盟约而应该行的义务，这些应归阿郎和他的儿子，因为应该在圣地方吃，因为这个是上主火祭中至圣之物，是他永享的权利。阿郎和他的儿子就是他的施祭。换之在立未几咧，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咧吓，已经有呢个法律咧，系唔可以咁，唔可以嗰啲饼唔可以俾其他人食嘅。但系喺撒母耳上篇嗰度咧，即系好奇呢个咧，时间嚟睇历史时间嚟讲咧，吓、竟然呢个施者咧就攞啲饼俾但尼，同埋佢个同胞食、啊。原因就系因为佢哋个饥饿，佢冇嘢食吓。如果佢哋再唔食咧，可能咧就个生命受到威胁。所以耶稣咧就用呢、这个。例子咧嚟到讲出有例外嘅人个价值系重要过呢啲咁嘅规矩吓。咁、跟住咧，耶稣讲完呢样个例子之后咧，跟住又讲另一个例子喎。佢或者你哋冇法律上冇念过安息日，施祭喺圣殿里边违反咗安息日，而都唔算罪过咩？嗱、呢一段咧，呢、一个例子咧，喺其他两个福音系冇用嘅，只系。馬袋咧攞咗出嚟擺喺呢度，咁大家明唔明呢個例子嘅意思啊？施祭喺聖殿裏邊違反咗安息日，點解聖殿裏邊違反安息日？ 施祭做嘢咯， 施祭做嘢啊嘛，嚇！譬如今日我哋研究教會講啦，我哋應該守安息日係嘛？咁嗰啲神父，哇！又開會，陣間又去邊度，陣間又開彌撒嗰啲，咁咪違反咗嗰個所謂工作咯？嗰個係佢主要工作嚟噶嘛，係嘛？如果照即係我哋嘅觀念去睇嘅時候，咁但係其實佢呢個雖然佢咁違反咗呢個所謂安息日嘅法規條嘅，但唔算罪過，因為佢係去奉獻去侍奉天主。咁所以耶穌咧用呢兩個 的邏輯呢，來到話俾即係當時嘅法律上人聽，人係重要嘅嚇。法律上咧唔係即係大不了咁緊要事。所以大老師就話：我話俾你聽啊，呢度有比聖殿更大嘅。私就喺聖殿裏面犯咗安息日都唔算罪過，但咧呢度有一個比聖殿更大嘅，咁耶穌自己啦，係嘛？同埋去服務天主，因為佢當佢服務人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話服務天主。而耶穌自己係法律嘅至高嘅解釋者，所以我就話。耶穌話：我嚟到滿足法律，唔係嚟廢除法律。咁而耶穌又話：而家即係佢對梅瑟嘅法律咧，好似都好輕視咁，就好似話唔重要啊咁樣。究竟點解咧？就因為耶穌自己係一個法律嘅最高嘅解釋嘅人。咁其實喺呢一句裏邊第六節咧，這裡有比聖殿更大的，同埋後邊唔係後邊節，對唔住，十二章嘅四十一節咧，你睇四十一節咧，其實係一個平衡嘅敘述嚟嘅。四一章咩咧？就係、是、尼尼微人喺審判嘅時候，同一十二章啊，將同這一代起嚟定佢哋嘅罪，因為尼尼微人因咗約拿嘅宣告而悔改咗。睇下呢度有一位大於約拿嘅，啊，即係我前面咧有一位大於聖殿嘅，係一個平衡嘅嚟到去講呢件事。所以成章咧其實都係講對講及嗰個法律上問題，同埋啲人嘅信德問題，接住係耶穌嘅問題。好啦，然後呢大家知唔知嗰個第七節裏面呢，我喜歡愛人愛勝過祭獻係咩嘢，你哋就冇判斷呢個人無罪啦。呢、这、一個我喜愛人愛勝過祭獻係嚟自邊度？三上十五章。咁、那個故事係點呢？咁等呢個撒烏爾呢係猶太人以色列的第一個君王、因為以色列最先咧就冇君王嘅，咁佢走去同呢、這個先知撒母耳話：，人哋呢個君王我哋冇，我哋應該要求希望有君王，咁求天主俾個君王我哋。天主都覺得煩啊，佢哋翻嘢啫，即係俾先知佢帶領佢都唔夠嚇。咁、於是咧就上主俾咗個君王佢哋，就係呢個撒母耳。咁啊，撒母耳咧，於是帶你自己嘅子民嘅國民咧，就即係去打仗嘅喎。咁啊，有日上主對撒母耳話：嗱，你咧，當你攻打敵人嘅時候咧，你唔可以留低啲嘢嚇，即係你唔好即係而家啲即係有時而家啲兵咧一樣衰啊，即係謀者私利啦嚇。尤其是我想是一些較為落後的地方，或者是制度越差的地方，那當時的一些人，那生活怎樣打仗啊？好了，打完仗呢看到哇這些動物的靚的正的，不要整死它了，留回它了。它留回它還弊是什麼呢？它拿其中一些來祭獻奉獻給天主，它想著說上主幫我們，那拿這些來給一部分給天主不是挺好，可能佢咁諗啊，但其實咧佢賄賂天主，賄賂天主，所以天主咧就話佢喺嗰個廿二節啊，廿二節咧就係撒母耳，即係後來咧就即係祭獻之後啦，咁啊即係上主咧叫阿撒母耳就去話撒烏爾，上主豈能喜歡全燔祭和犧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背命等于行卜，还抗与敬拜偶像无异，因为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上主都拒绝了你作他的王。于是呢，撒乌尔呢渐渐呢就即系唔得民心啦，咁啊后来呢就白眉当上啦，咁所以。耶穌咧就引用我喜愛人愛聖嘅祭獻咧，喺呢個歷故事背景咧，就係撒烏爾冇聽天主嘅話咧，嚟到攞咗其中一啲嘅動物咧嚟到作為祭品獻俾上主嘅，而上主咧就認為佢唔聽話嚇，自作聰明， 咁然后有另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先知所讲嘅，其实都系有呢个背景喺度嘅吓。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第六节，查个欧字，咁啊好直接嘅一句说话。第六章第六节咧就直情系嗰句说话系一样嘅。佢因为我喜欢人按圣过祭献，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万世。啊，睇到嗰个字系嘛？咁當然咧，佢前面咧係有佢個原有佢個背景啦，啊就係講嗰啲以色列子人子民啦，唔聽天主嘅話啦，呢度嘅開始嘅。咁所以喺呢度睇上嚟咧，就係、是、耶穌好清楚話俾當時嘅法利賽人聽啊，祭獻或者話明白了天主喜欢那个目标是什么，不是这个祭宴，而是重要那个人爱、啊、那你们就决不会判断无罪的人，那无罪的人就是那些中途摘那些东西吃、啊、那些无罪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他是最大的。如果他都说不需要了，那只是计较这些琐碎的事情就不要了。于是耶稣离开了那里，就集了他们的会堂。那么巧呢，就是就是说的耶稣去帮人，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捉耶稣的痛脚，看耶稣做什么。那么耶稣呢就跟着用另一个比喻来到解释讲这个事。他们之中哪个有一只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面而不将它拉上来呢？那这个 是挑战来的、哦、就是他们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呢，或者这些人呢，他们都会觉得哇，如果这羊留在这里可能会饿死、啊、可能会死、啊、可能就是损有很大损失、啊啊、那你救这些羊上来呢？那耶稣就会说，人比羊贵重得多呢，所以安息日可以行善的。所以耶稣跟着就医好这个人。那这个就是两个事件里面耶稣用了三个辩驳 的理据来告诉你们、啊、人的重要性，人是永远高于法律之上。那跟着法利赛人呢就即係冇無言，冇得咩啦，係駁耶穌啦。咁於是佢哋自己呢就商討點樣陷害耶穌嚟到剷除佢，唔好等佢成為即係自己嘅眼中釘。冇呢就我哋繼續讀到去32節、15節、32。 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裡，有許多人跟隨他，他都治好了他們，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传扬出去。这是应验那藉以撒以亚先知所说的话，看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我所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他不争辩也不宣扬，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也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利，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那时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又盲又哑的附魔人，耶稣治好了他，以致这哑巴能说话也能看见，群众都惊奇说，莫非这人是达美之子吗？法利塞人听了说，这人驱魔无非是以赖魔王贝尔执布。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存立。如果撒旦驱逐撒旦是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如果我以赖贝尔执布驱魔，你们的子弟是以赖谁驱魔？ 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推磨，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或者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除非先把壮士捆住，然后才抢他的家。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